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半日。 今二零二六年二月九号星期一，自民党大胜，不过依单嘢就同我有排讲嘅啲花生嘢， 最后先讲啦。咁啊，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啊，咁讲咗啲， 先讲啲重大通告。 系啦，首先就系琴日，其实咧之前两日已经讲咗啦，就声优东山奈央就说，佢就话有重大通告嘅喺个演唱会度。咁佢演唱会开完之后就讲咗话，佢会停止歌手活动，即系唔唱歌手，但系佢嘅声音系继续嘅。 威前少少先，佢啱啱净系话有重大活动嗰阵时，啲人已经喺度谂，第一个一定系先谂结婚噶啦，大家都明噶啦。 唔会啊，傻！大家知道就系结婚系唔会用要送话宣布嘅。 咁嘅讲法咧，就系、是、有道理去以为佢结婚，但系一定唔系结婚嘅。然后大家就开始估啊，咁有人估中嘅，舞蹈会开演唱会，估到前半咯，估唔到后半咯。 因为佢嗱，声优系冇继续工作嘅，因为始终其实咧就同之前咧九宝游戏一样。 声优先系本业啦， 你讲真，年纪都唔细噶啦。唱歌嘅，你唱歌嗰部分嘅工作又唔系特别红，不如系费事夹硬去就唱歌，夹硬出碟，不如索性就专心配音好过啦。嗰只 点讲，系算系一种机缘巧合嚟啊。东山唱歌系有部分红，应该系有部分红咗系角色，好多事都同歌手有关。咁最紧要就係当年美征啦，佢出道的时候就係偶像歌手啦嘛。角色呀、个角色系呀、其实唔系都系㗎，其实因为佢配音真系配得好杂㗎，配得非常之多㗎。都系机缘巧合嚟㗎咋嘛。 但系至少就系佢系因为之后其实佢系佢就系 keep 住一路红嘅。佢就未去到话红得好爆上嗰只，但系一线中我嘅歌 level。即系 keep 住一路有工作，例如今季咁光美咁样，角色都未出场，因为佢东山配嘅金发罗，咁就已经系爆红啦。 话都未说上一句就挨粗了。 系啦，咁东山奈咁达传说中东山奈央嘅角色全部都换脸啊嘛。咁 其实就唔一定都系嗰句，因为佢配音真系配得好杂啊，量多啊。就是变成就总会有啲唔同嘅属性嘅，就会走咗出嚟咯。 因为唔属性， 即系好恐怖噶。呢个喺 Pix 入边个 R 十八率系41，过咗40或者一次引线。 佢中山奈央嘛， 啲大友们唔该克制下，唔该啊。咁啊，翻翻嚟呢度啦。咁佢就话喺佢生日的时候，即系2027年嘅3月11号，即唔系今年嗰、那个，下年嗰、那个。会开 live 同埋就系画上个据点啦，咁啊，我唔系好肯定啊，因为我唔系嗱，都系嗰句，我啲所谓嘅东山厨系啲人安乐嚟啊，唔关我事啊，咁啊，佢好似之前系冇喺舞蹈馆开过 live 噶，我唔系非常肯定啊，因为我冇睇啊，咁啊，佢依就喺舞蹈馆 live， 咁啊，即系点讲啊，达到个某个里程碑之后就收工，即系好好地咁收咗佢，咁啊，然后专心翻去做声优嗰边嘅个技事业咯。仲要是10周年嘛，为什么不是今年生日而是下年生日呢，就是啱好10周年，那就叫做做歌咯，那上舞蹈会开 live， 一次过做晒所有嘢，然后收工，画个完美的句点在这里，其实挺漂亮的，好过你到你没人听的时候先静静鸡地淡出了，就是黄子华斋他淡出了，就是好而这样轰轰烈烈地整个好好地的完结，挺好啊都。反正佢声优生活系唔会咩啊，因为点解当年会咁样，就系佢真系做得好烂噶，佢配音配得好烂，收得平，系啊，咁多少都会有啲角色爆红，系咁样噶，唔系话踩佢啊，真系佢红得起嚟咧，系佢点啊，佢努力做翻嚟嘅，真系。 同埋有一段，其实有一段时间，阿东山同游牧壁系基本上孖宝上阵咁滞，有东山有游牧壁，必有东山咁滞去到。 即系香港旧香港，仲要系嘅讲法，咪就系底调难做咯。 系啊， 即系虽然对一个女性嚟讲，好似有啲咩，但系真系呢一只咯，咁样挨出嚟噶。 但系咁你谂咁而家侦探光美里面啊，从光精城都系啦。咩狗屎垃圾嘅声优字，就变态而家做咗变态专业户啦。 咁啊，咁啊，松江讲到松江，仲有佢新作嗰度嗱，先讲到野本晒次次翻嚟，麻烦你讲啦。 世界最长后卫迷宫角色新人探索者动画化，动画化咗 嘅 咩 嚟？一个 哪里过嚟？ 次次轻改唔紧要，套野本身就好普通嘅啫。啲但系今次有松江，有石川，有早见，算是呢类次子比较靓嘅声优，呢类次子好少配咁，有一个半个都话啦，三个 有组建有石村、啊，有古河葵三个村，以喺以从以诶 呢类次子 松江做主角嘅 level 都算豪华噶啦，你谂啦，而家松江唔平嘅其实。 咁啊，故事都姑且讲讲啦。其实我好有纪念 feel 咯，即系得嗰啲咧，按合理化个男主角有个后卫团嘅一个设定，就系拱啲女去，即系呢个英姿嗰只啊，啲女去打个男主角喺后边享受，明唔明？唔讲佢享受情人之福嗰啲，就系佢后边支援的啊。就呢个套路啦，其实成件事好捻普通嘅啫，唔系，不过叫做星友就比较值得留意一下咁样咁啊，真系。 啊，竟然依次次翻，竟然用到松江石村同埋组建呢个阵容，喂，而家佢几个唔会再接次次翻噶啦，嗱，唔讲松江嗰种拦截法系用嚟普过尼普过东一来一样嘢，但系 冇办法，松江佢做开就后宫系大部分都系次子，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嘢，即系以前都仲有 girl game 啊，而家基本上后宫系就等于就系次子轻改嚟噶啦， 就系小说家网站啦， 啊 好啦，咁讲埋啦， 呢个就好耐啦， 就。 十周年， 估到十年啦，地错， 即 系呢套嘢，当年松江配嗰时仲系仲系唔系好红嘅，而家松江已经红到爆炸，竟然可以俾佢挨到第六季，谂下佢当年同阿水濑奇呢对组合挨下有到而家啦。 不过呢套作品我对而家最大印象已经唔系佢入边嘅嘢，其实系我哋嘅歌星嘅主持人 RB， 我睇到佢。睇到呢套嘢系第一时间系谂翻起佢，因为佢当年用得好大力噶嘛，听翻我哋当年啲咩啦，咁但系佢就睇唔到啦，咁啊冇办法啦，十年啦真系，一五年。 放心啦，有啲有呢、這个世上有好多花系，就算我八年归老都睇唔到结果。 系就系要个酸烧俾你嗰啲啦。 系啊，好啦，咁讲啦，咁讲下啲游戏先。首先就琴日咧就 FGO 嘅长期活动，咁咧。一如所料，公布情人节的活动。首先公布了嗱，讲咗啲唔系好重要的就是 FGO 第二部之后的新章，即系正章啊，即系六月发表。咁要求条件就是冠位战至少打两个，即系话你至少在七个冠位战里面，你起码 clear 咗两个最少。同埋当然啦，你要打晒第二部啦。然后重点啦，情人节今年情人节的实在是什么啊？德墨尔。希腊龙神有 FGO 的话咧，大家基本上佢就系咩咧？两个字就佢一讲就系心灵创伤。FGO 史上面屈指可数的难关，佢唯一嘅弱点就系咩咧？佢嘅攻击方法咧系基本上系好规律嘅，即系五个即系打规律战嘅五个 turn， 机械性嘅唔变嘅，但系打到啲人喊苦喊忽，尤其是佢出嗰时候武术外冇龟兹坦丁十七世，即系话呢啲针对性防御角色。攻击全体攻击火力猛补血清除强化状态。当时我打到系打成日几打到喊嘅。甚至佢后来复刻呢都打到嗌救命嘅。而呢一出之后呢大家成班一起讲话就系心灵创伤重现。甚至去到而家即系去到而家呢刻呢佢依然系 FGO 排得上前五名嘅难关嚟嘅。去第二步啊因为佢最难行嘅嗰关你强制绑住海尼斯有术迹你绑个枪兵嘥够气。然后佢枪兵又唔系劲，咁你话你实际上你只有两个适合可以系针对性打嘅，咁打到牛啦变咗。我系有几关系少数地就系，当初我点样打过嘅咧？嗰只嚟嘅，佢系其中一个。咁今次换咗新重新换咗立盖，星优依然系九川零，唔意外嘅眼镜巨鱼黑丝九川零人妻妈妈完全打中晒我性癖，睇下会唔会抽爆啦。 我以为系漏屌群添。 抽爆嘅，因为九川零，咁就呢个角色上下今个礼拜五实装啦，即系活动啦，咁就今个礼拜抽，我睇下抽唔抽到啦。好啦，跟住就系 游戏消息啦，呢个礼拜都几多 啊？Xbox， 我唔想同佢吹嘈，先讲啲正经嘢先。次世 Xbox 2027年登场，哇！呢年头出主机 先嗱、啊、先讲呢个唔系正式嘅官方消息嚟噶，系阿苏妈爆大镬噶咋。虽然啊呢啲咁嘅情况讲你身边嘅啲合作伙伴嘅嘢嘅资讯咧，应该系打晒招呼嘅，即系都差唔多系时候可以透露啲，只系官方未 Microsoft 自己未行出嚟讲嘅啫。咁啊，因为除非签保密协议啊，如果唔系咧，你同你合作个伙伴嗰啲嘢。嗰啲进程啊，成，因为你我要讲我啲嘢，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公司 catalog 啊，都会讲我哋会有同边间啲大厂去做啲合作，就整啲咩产品出嚟。 咁样嘅，佢而家系呢个状况，佢要内部去报告，即系财报啊。嗰阵时就要讲佢做咗啲咩出嚟，但系除咗啲佢自己开直接咩 AMD 品牌嗰啲，仲有啲呢类咁嘅代工嘅嘢嘅，咁啊都要讲噶嘛，都可以攞出嚟讲的话都可以讲噶嘛。咁所以佢就讲咗两个，我哋比较关我哋事嘅。咁一个就系啱啱讲啦 ，Xbox 嗰部分。最麻烦就系、是、我唔知道个 Xbox 新嗰部主机叫乜鸠，即系咧。你 PS 而家出到 PS 5啦，咁之后下一步大家都会理所当然叫佢 PS 6，就算佢最终唔系叫 PS 6都好啦，大家都会叫啊。咁下一步 Xbox 叫乜嘢？ 唔知 Xbox 啲改名，即系Xbox 改名系 Xbox 啲改名系主打一个咧，令你谂唔知佢到底系第几代噶嘛？而家嘅 Series X、Series S 到底系第几代？你就咁直接问咧，大家可能可以数得出嚟哦。Xbox 跟住360，360跟住。 唔系，我比较意外就系佢仲出主机啊，同埋就系而家2027年，佢真系咁肯定2027年嗰个 RAM 加价潮追佢唔攞，我系冇咁快、啊。 根据我收翻嚟个风咧，2027年就系下半年就应该就开始会啊，即系话好简单啫，就系、是、增产嗰啲生产线投入市场。咁就得噶啦，有机会可以详细讲翻到底点解佢会咁样，当然大家知道系需求问题啦，但系点解会变成咁嘅款，可以详细讲下呢个 Blade 科技专题嚟噶啦。咁总之就佢又讲到我听，因为其实两部都一样意思啊。其实无论系 Visa 一部 Steam Machine 定系 Xbox， 实际上咪就系一部客制化嘅电脑咯，大规模生产客制化嘅电脑。Xbox 当年第一代已经讲紧系噶啦，当年系用 Intel U 啊嘛。后尾 Intel 唔捻湿佢哋，全部而家 AMD，Nvidia 嗰边都唔得闲理佢哋噶啦，咁肯定系用 AMD 啊，所以顺便用埋佢嘅 CPU 都唔出奇，即系无论系唔系都好啦，总之最少个GP 嗰边系啦，因为佢个方案一定系最平最咩，你主机一定系性价比高噶嘛，咁呢度都系啦，佢就讲翻佢哋，所以佢会有个事情就会出咗嚟，即系佢两档嘢都未讲定系几时噶。即是他们官方那边还没讲的，但是 Soma 也讲了，就讲了 Steam Machine 那边应该是26年初，是啊，现在就应该要出的了。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呢？主要应该是因为价 RAM 升得太厉害，他未定好，不可以太早讲你听，到时再失算的话，你就很难改这些固定价钱的东西，很难改的嘛。你不像你走去老场电脑，那些 RAM 是海鲜价嘛，你说声。所以佢就时间就应该差唔多呢个时间啦，唔会差大远啦，就算咩都唔会差远啦，即係呢个 Steam 先26年初，即係虽然而家二月啦，咁应该我估係三四月咁解啦，咁呢个 Xbox 呢就27年、Xbox 27年你应该都系指下半年㗎啦，同啱啱讲啦，就係、是、RAM 个价钱跌返落嚟之后先出，如果唔系佢呢啲真係会蚀到好抽筋嘅，係会蚀嘅，即係佢本来已经系啦,Visa 嗰个应该系唔蚀。以唔蚀为目标嘅,Xbox 就会蚀㗎啦，但係都唔好蚀咁金囉，唔係下下蚀得起嘅大佬。蚀得太金佢会蚀唔起嘅。即係大家都知 Xbox 系蚀住埋嘅，但係都唔好蚀得咁金㗎嘛。咁所以佢应该系27年下半年囉，我估计应该系。 好啦。 佢爆咗佢两个大陆囉。 跟住呢嗱又系倒返鲸鱼灵魂啦。十一月佢话嗱，而家佢就话 TikTok 强调 G 六唔会延期，十一月出到喎。我啦倒翻鲸鱼灵魂，佢就延期最后。 你话系咪算强调咧？应该系话佢目前嘅官方拱出嚟嘅计划中，依然系以11月19号出为目标。你应该系咁样讲，唔系强调咩性。虽然而家你问，然后又答翻咁，好正常嘅啫，即系咁。毕竟是影响公司生死的重大规划，他一定是 keep 住财报都会看的啦。总之他现在的财报都依然是说11月19日出的，但这个是依然目前的目标，即是等于小圆的目标依然都是2月出的。 所以越强调越可以。 总之他不是真的很强调，但是都是不断地提住是正常的。但是即你只能说暂时还未确定会延期。就你应该系咁样跳翻转嚟解读先啱嘅，即系佢依然存在个目标，依然系十一月会出，即系但系而家佢离十一月仲有好长时间，所以佢都依然都系喂，咁我目标依然系十一月出啫，我冇话过我一定唔会延期，你唔好调翻转嚟睇理解佢，即系佢只系冇更改佢个冇喺呢一刻就已经更改咗咁解咋。不过就 有佢啦，呢度反正有句 出咗先讲。 对系鬼对鬼啲鬼佬湿晒啫，对我冇嘢，因为我唔玩 G T 嘅。 总之佢肯定，我都系肯定佢系会延期嘅，差咗系延几多咁解嘅啫。即系 好啦，嗱， 本周的老麦，跟住轮到， 即系个个礼拜讲一次， 即系老麦，即系个礼拜有翻译俾我哋讲嘅。咁上个礼拜咧，老麦就预告咗噶啦，都几年前啦，五六年前噶啦。艾利老师，即系嗱，艾利老师就咩咧？一个英语一本英语嘅教科书，其中一个角色，由于个角色嘅老师好萌，所以咧突然间就喺网络爆红，红到就咩咧？太多 R18 图出现，结果就出版社叫佢唔好画。 唔系唔好画，系后尾再改版的时候咧，就变翻做，因为佢一般嚟讲呢类咁嘅日本嘅教科书啊，鬼佬啊，真系画到鬼佬样噶嘛。咁但系佢呢次就嗰一次啊，艾利老师就用咗个正常嘅美少女画风，再加啲鬼佬性格嗰啲咧，但嗰阵时就都你唔应该唔止六五六年噶啦，应该好多年噶啦，就爆红咗。咁然后就佢下一次嘅唔知下几多次啊，总之某次改版之后咧，理论上都系同一个人嚟噶，但系就变咗做传统少少鬼佬个样，即系嗱唔系嗰啲有人传过啲咩DR 啲嗰啲啊，就算嗰个唔系教科书嚟嘅，嗰个系参考书嚟嘅啫，系啊，即系嗰张图我好想讲，大佬你身上一笪笪，然后食过一笪笪嘅雪糕，系咪有啲物相其类嘅感觉咧？我唔扯咁远啦，翻嚟咁啊，佢就一个迷因嚟噶啦，变咗就 系啦嗱，咁咧今次咧就揾咗咩啊 ？Love Life Sunshine 加艾利老师再加麦当劳，都其实都几年前噶啦。郭凡爱嗰个 AO 咧，曾经段时间超级红爆红迷因歌嚟噶嘛。咁今次揾佢再唱，当然系讲咗麦当劳嘅版本啦。然后揾咗艾利老师去唱 AO，而最嗱，而咧艾利老师喺嗰条片里面咧玩晒Love Life Sunshine 九个成员嘅吉他，仲有。佢仲揾埋之前之后嗰两个老师，即系呢个系列改版咧，嗰两个老师嗰个一齐出场，结果又系疯狂洗版，个个系摆咗新花样嘅，即系服咗佢。 佢比较特别就系，因为如果纯粹攞翻艾利老师出嚟玩咧，未必有咁多梗嘅。但系佢而家 加埋 Love Life Sunshine 就唔同啊嘛。 因为 Love Life 就同老麦就合作开啦，都好 Q 多吉他系都系嘅，都唔一定系吉他嘅，好多宣传啊。 好多，其实Love Life同老麦合作系好耐噶啦。之前有一段时间，之前试过揾咗 Liana 嘅成员去做一个电台节目，喺老麦咧嗰啲即系老麦其实日本系我唔香港系嘅，就要佢一路播住歌噶嘛。日本咧就系佢有时候会播电台嘅，咁佢又喺老麦嗰餐厅播电台歌，揾 Liana 啲人去讲嘢嘅。咁就跟住而家大家讲过唔使讲啦。 即系 咁今次就。九唔搭八就炒埋一齐，结果又俾佢炒到话题。 仲有佢嗰段片咧，如果你冇印象，可能未必有，你唔跟到咁足咧，应该系冇印象佢后尾变成咩样噶。但系呢次个宣传片其实都有佢嘅后继者，唔系同一个角色嚟嘅，但系定位系相同啦。佢嘅后继者都入边有出现过，即系眼得一点嗰个啊，就系佢新版本之后换走咗相同定位嘅角色。 而最妙就系咩？嗰三个其他嗰两位老师咧，最后系玩 YYY 嘅，即系甩翻新晒面嘅小组，阿善子、阿耀同埋善子阿耀同埋同埋 Ruby 三个嘅组合嚟嘅，佢玩晒嘅，即系你知花心嘅嘢就发到佢玩晒甩翻新晒面所有嚟睇嘅，齐人嘅，齐甩翻齐全员出演嘅。 不过就应该系因为授权嘅问题啦，同埋佢唔想舐咁多嘢啦，因为当年阿 Alan 老师佢最其中一个俾人玩最多嘅就系同巨人嘅啲 letter， 因为同名啊。都系艾伦啊嘛，咁呢度就冇攞呢啲嘢出嚟，咁应该系关授权事。如果佢要玩埋嗰啲嘢，就要问埋巨人嗰边攞授权。我呢边就 咁就 同埋我印象中佢好似喺后边嘅，因为俾人屌得劲啊，后边嘅新版好似出翻嚟噶，艾伦先生就会变成就唔系得佢一个咯，即系冇咁卖点啦吓。 即系叫做集集有新花样嘅，即系麦当劳，系顺便讲埋啦。之前麦当劳揾咗小野贤章拍广告，咁小野贤章喺佢用阿 Sobi 里面同阿花哥阿小讲嗰时就系为咗呢件事，小野贤章飞咗发，即系所有佢即系小野贤章 fans， 小野啲 fans， 贤章啲 fans 话早去飞咗个臭头，个柒头啦，梳翻正正常常。因为嗰时候又长又佢头发又唔系，即系佢长头发已经唔系靓，佢又唔系留得靓，嗰条发乱糟糟，好似鸟头咁样。结果佢为咗拍个广告，飞到清清爽爽发型，大家话：唉，早已经拍呢个广告啦，飞咗就飞发型啦，又唔系靓。 不而家啲 fans 咁毒舌嘅， 咁啊完章嘛。好啦，咁就讲而家，咁啊讲下啲 讲啲本地消息啦吓。我哋部分 V 加厨入边会讲嘅嚟睇就系而家讲 V 咧， 就唔再系讲 Vocaloid 啦，系讲 VTuber。但系对我哋嚟讲，你讲 V 咧，或者就话讲 V 加啦吓，都系指紧嘅，都仲系 Vocaloid 嘅。咁啊，呢次咧就炒埋一碟了。今次系第三次啦。我觉得上次二系2025年嘅事嚟嘅。咁啊，今年好明显系添食啦。咁佢就系香港本地搞 event。咁啊，上次就系揾净系揾歌手啫，今次就揾埋 V， 仲要系大家应该识嘅 夏坛咯，我连我都识嘅。 啊，夏坛 V 度就我哋偶不如都提过佢啦。啊，日光智障就大家冇理由唔识嘅，即系除非你真系咁后生啦，即系系啊，好认真嘅。如果而家十零岁嗰啲睇 V 嗰啲咧，可以同你讲唔识，已经可以唔识伴侣啊。咁佢今次系请到佢两个嚟，即系呢个，咁你就唔使讲 V 到底系 Vocaloid 定系 VTuber 啦 ，both OK。因为其实呢个三个文化咧系同一嚿文化一脉相承出嚟嘅，即系 Lico 歌手同 Vocaloid 同 VTuber。其实一路都是一不相承，甚至三者有各种联动是很常有的，又包括那些以前是歌手后来他做了 V， 又或者是以前是歌手然后就专唱 Vocaloid 的歌，甚至就直接做了 Vocaloid P， 又或者是 Vocaloid P 然后就去做 VTuber， 即各种各样插在一碟的是经常有的了。这三个文化基本上是出同源的，不要再拗，即是有些比较后生那些呢是会叫说这些 Vocaloid 这些这么旧的东西，这么老土的东西，十几年了，因为这么老土的东西什么什么七七，即现在看 VTuber 了什么什么，即是你只是太过去了两支是吗，他们两个是同一旧东西，其实等于我们在以前讲这个 J-Pod 和这个 Alison 是同一旧东西，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讲的东西。咁啊，佢而家今次就第三个活动啦，就喺三月嘅18、19号，系咁啊。今次喺医馆搞，唔肯定系到底系因为之前嗰、那个葵青嗰嚿嘢啊，之前我讲过啦，即系为搞串咗人哋个场，人哋唔再俾啦，定系搞大啲个场可以上到医馆，因为差好远啊，即系连威剧场嗰边细好多啊嘛，你上到医馆算系几劲下啦，以我哋呢啲咁。次文化中的次文化，你可以上到去算是几劲下的了，咁啊仲要一搞两场，咁啊希望买得晒飞咯，即係唔係睇小自己，但係呢个圈子有几大大家心中有数啦，连搞两场仲要喺医馆搞，我真係有啲担心买唔晒飞嘅，不过佢既然佢哋咁雄心勃勃，咁啊睇下点啦，咁啊有兴趣嘅去睇下啦，无论你係想去睇 V 啊，睇歌手啊，定睇 Vocaloid 都好啦。今次嗰集最少我仲认得啦，大佬，即系而家新嗰啲 VTuber 咧，我真系或者系歌手咧，我系真系认唔到嘅。但系呢扎歌手呢架 VTuber 我认到啦，最少咁样啦。有兴趣就自己睇啦吓。 好啊，跟住讲下算唔算系自己炒花生？ 老一辈的歌机佢 自炒花生。 点解佢唔系一定好有心去搞嘅，但系佢咁啱见到啲咁哭笑不得嘅嘢，如果系我见到，我都会攞出嚟都系讲两句嘅。 咁咧就无其好简单，就系学啲片舞烈火，咁其实好算系几有名气嘅喺 PC 界啊，因为佢其实唱唔少啲二三线嘅游戏主题曲。 哇！屌，哇！即系你讲得咁两边嘅啫。 我比较熟悉就系韩蝉啦， 即系 我睇哇，啲 game 全部唔识嘅 PC game。 你唔识啫，系 但系有唔系因为佢出嚟 呢个唔系代沟，呢个系圈子问题，即系 圈子咩斗神都市啊嗰啲咩粗心术之 L game 又有，普通 game 又有，咩都有嘅。佢系属于几都，佢系佢真系叫几集嘅，乜都总之咩有 job 佢系接嗰种嚟嘅。 好简单嘅啫 ，Ivy 年代嘅嘢嚟嘅，即系。Ivy 而家仲有冇新歌？我唔知道，真系。总之就系、是，即系比啱啱讲嗰集咩歌 ，Lico 歌手嗰啲仲要再前一辈嘅歌姬嚟嘅。 系啊，就是、但系佢出好多歌嘅，即系应该讲，你有玩 L 玩电脑 game 嘅话咧，一定听我嘅歌。 Girl game 文化啦，直接咁讲啦。 Girl 系其中叫 Girl game 大家嚟，佢又系。咁咧，佢就系典型自首啦。 总之咁啊。我相信佢应该就系、是、搜自己个名嗰阵时候，跟住见到做乜个后边个叫做咩关联词啊？建议搜寻啊！佢有时你打完个字之后，佢会建议搜寻乜乜乜乜噶嘛？ 佢就系因为佢就依个方法嚟睇下究竟啲人会唔会揾佢啊嘛？好又依、这个系好多人咁做噶，啲名人就中意就咩？我睇下啲人会揾呢个名，揾啲咩字出嚟咧？跟住就片无烈火，跟住结婚，跟住就边个 边个做嘅？你搵嘢都唔会有人去，都幸福噶嘛？即系爆喊。佢成班 fans 又落井下石，转鬼笑鬼，笑鬼佢。 即系我自首啦，我自首过嘅。几恐怖噶、啊！我系试过打见到每日幽灵后面隔住嘅系地址，有人搜我地址同真名，试过以前嘅事啦，而家应该冇噶，冇人识我啦，而家就，所以系会嘅，真系你当你有少少躲嗰阵时候，可能真系会咁样做，然后出嚟嗰个建议词咧，有时系几恐怖的、啊。不过我费事有人去搜咧，所以我以当时我发现嗰时候冇讲到咁解嘅啫。 其中一个自首笑话系其实都几耐之前噶。大西亚狗你在他做节目的时候讲嘛，他走自首食咩阿兔棚压重草，从此压重草就成为咗大西嘅招牌嚟打。呢个又系好有名的自首嗱，顺便讲埋啦，佢嗰个年代咧，应该呢名即系叫同片舞烈火同一个 level 嘅名咧，就咩咧？桃井夏绿壳啦 ，Kotoko 啦，茶太啦，新原 Yui 啊，呢批 咪 Ivy 咯，同你讲 嗰批咯，咁就结果就。阿片佢就同某个叫名嘟聪美嘅声音一样，就系、是、自虐完之后，佢科学数突然增加咗，跟住话我唔系想咁样做嘅，点解增加咗噶？ 因为调翻转讲啦，基本上有啲名嘅女性演艺人都会，你都好容易会见到有结婚嘅关键词噶啦，即系如果结咗婚，可能就会有离婚嘅关键词啦。 啊咁就佢唔知几多岁啦，一睇佢啲相其实都唔年轻㗎啦，咁啊一零年出道嗰时佢都唔年轻啦，而家都即我咁起码四张唔奇嘅其实。 即我都话落我哋当年听嘅歌，唔系冇地啦，我地今次呢个地就唔包括杰特啦，我哋当年听嘅大佬，而家都咁多年啦大佬 咁我听唔少，好认真嘅，咁我都话连我都识嘅冷门极有限。 佢真係红出圈，佢个圈系指 girl game 圈啊，咪就系当年一扎 girl game 动画化嗰阵时啊，佢咪跟住出埋去一般嘅宅圈咯，即系佢个呢个出圈就唔系出话一普通人都识，而系普通宅都识，因为 girl game 圈仲要细啲噶嘛。 即系一般电视动画都有，因为好多动画改编咗做一般向动画啊嘛，嗰时有佢又翻出咯。所以第一我睇个名字就即刻谂就韩蝉，因为佢有唱韩蝉嘅歌。好啦，咁我讲下啲其他。 咁啊，调翻转呢个就系我都识嘅嗰个圈子啦。 系啦，咁咧前两日咧，河北彩家即系嗰位 SS 女优啦，咁又突然间就宣布话 改翻名， 由于换咗事务所，所以河北彩花个名用翻啦，咁就堂堂复活。咁入嗱呢方面关于AV 圈咧，基本上佢个艺名咧，其实就同个事务所连埋嘅，即系话个艺名其实就唔连埋个人嘅。咁如果你换咗事务所嘅话咧，你就往往唔用翻旧艺名。咁阿河北咧就换事务所嘅时候咧，就用咗河北彩家。咁而家佢又翻事务所，咁咪用翻呢个名咯。 作为一个真系唔睇 AV 唔系讲笑，真系唔睇 AV 嘅人咧，呢、這个名好不易都有人提嘅。但系我记忆中所有人提佢，都依然系叫佢叫翻旧名，都系叫河北彩花噶。 咁佢自從阿三上游退咗嚟之后，佢就而家一姐嚟噶啦，呢圈就系坚一姐。 点解佢会比较多人睇咧？其实主要系佢个姓氏问题。攞河北省同佢去做力他。 B 站嘅讲法就系河北有彩花，河南有十里啊嘛。青岛有青岛心， 即系咁，所以我认知中一路都系呢个名喎。佢改个名我都唔知道。 系啦，咁就呢、這个就唔关事啦。讲埋好啦，跟住呢单其实系几意外嘅，咁又唔知点解有人 又攞翻出嚟。其实呢张相我肯定见过，以前 见过我都见过，但冇印象。咁咧就有人掘翻高中时科目飞女然参加学院制嘅女装相出嚟，然后所有人都惊讶就系呢个美少女边个？ 呢、这个学院制入面强制女装呢，这个就不是 ACG， 不是漫画入面的故事桥段来，是真的会有的。 成日有的，这些。 虽然没那么定翻，但是经常发生的。玩嘛，大家玩一下嘛。这个都是当年他们就。 但是他真的兼美少女。 他的样子本身都已经是其实偏中性的，他是后生的年代。现在就变成型佬了，是吗？ 即系证明话咯，即系证明到咧，阿二租咧扮女装系真嘅， 只不过系阿祖师太佢唔系嗰只梯图啦吓，因为佢阿方木本人系真系偏中性嗰种嗰个梯嚟噶嘛， 未系啊，因为佢讲过自己个孖生妹妹啊嘛，所以我谂哇，佢妹妹定未水当年， 咁啊留翻出嚟咁啊，咁啊等一等讲啊， 好啦，咁讲下啲。科技嘢啦， 咁啊轮到啲 IT 相关的嘢啦， 好耐冇讲嘅 Intel 啦， 因为即系接 E.K. 离开咗个视野好耐，好似 连C.S. 都有提佢嘅咁啊。佢嗱呢次嗱，虽然我哋大家都会叫佢重回记忆体市场，通常都系攞嚟突显。突顯自己有幾咁老鬼，都係啲歷史知識啦。大家雖然大部分應該人都知嘅 ，Intel 係做記憶體起家嘅，唔係做 CPU 起家嘅。佢做 CPU 之前係做記憶體嘅，咁但係都好耐冇做記憶體噶啦。佢咁啊，而家又翻翻去，咁當然唔係因為當年有做，應該都唔係因為最近啲記憶體升到咁黐筋，所以突然間想參入嘅。總之佢就同 SoftBank 嗰邊合作去搞，因為。RAM 嗰边咧就系、是日本嗰边其实唔少做记忆体嘅公司嘅，系嘛？虽然 SoftBank 之前冇啦，咁但系大家知道 SoftBank 好中意去投资呢样投资嗰样噶啦。咁佢两个就干柴烈火咁样走去出新嗰只记忆体，唔关而家嗰扎嘢事嘅。咁啊，即系投资落去新技术度啦。咁样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啊，一个有技术都有技术嘅，你唔好成日真系小鸠 Intel 咁啊。一个有钱，咁两个咪夹埋一齐，睇下可唔可以搞啲咩出嚟咯。咁啊，同现在我哋玩紧嗰啲系冇关系嘅，咁啊。但系下一代系咪会系佢咧？因为理论上根据佢嘅宣称，可以有HBM 嘅传输效率，但系唔使咁多电力，咁啊，亦都系个晶圆效率更加好啊，可以放得多咁多嘢，所以理论上应该仲可以平啲嘅，容量都可以大啲啦。咁总之就系讲到好劲咁样啦吓。根据佢传出嚟嗰扎资料，咁啊，希望系啦，我唔肯定，因为唔熟个技术咯。咁我只能讲，如果系嘅，咁 OK 咯。但系未必系直接取代我哋现在玩紧嘅 DDR 嘅，呢个都有个传承问题。几历史包袱嚟啊！呢唔可以叫技术债，但系系历史包袱嚟啊！即系点解我哋其实仲有好多更加强嘅记忆体嘅架构？点解我哋而家依然系继续用翻 DDR 嘅架构？都有啲。历史嘅原因喺度嘅，咁总之佢呢两档厂去搞，咁啊望下咯。你唔好好似而家咁样呢、这个 HBM 食够晒 DDR 啲少生产力就得啦，咁样啦。 好啦，咁最后一单就系、是、我唔知道有个咁嘅嘢噶 Adobe Animation。 呢、这个名字你可能唔熟，以前因为以前叫 Adobe First。 哦，咁我知啦，边个啊？ 就系、是、当年搞 First 嗰嚿。基本上可以话是阿多冰起家之作嚟嘅，虽然唔系佢阿多冰自己嘢买翻嚟嘅，系，但系嗰嚿嘢当年讲紧生金大计招牌 software 嚟嘅，但系系讲紧当年咯 ，Fast 都接埋咗啦，而家应该因为随住 Fast 最后完全停止咗，你而家要用到 Fast 咧，你要另外揾啲旁门左道嘅，而家主流嘅包晒都唔支援 Fast 啊，有安全啊、系统啊嗰啲问题，咁。所以呢个 Adobe 就谂住，喂，大佬，你而家主流嘅全部包晒都唔支援 Fast 喎，咁我咪收购埋佢咯。因为而家 Adobe 全部都系月费制嚟噶嘛，所以佢唔收，佢收埋咗咧，你直情用都用唔到。咁啊，结果成扎人就嗌惋惜啊，亦都有人喺度屌老母啊嗰啲嘢啦，就系、是，喂，全世界收埋唔代表我唔会用噶喎，大佬，可能有啲当年啲嘢要维护落去啊，剩嗰啲嘢。尤其是有啲当年嘅嘢要掘翻出嚟转 HTML 五架构啊，你都要搵嘢开翻佢噶嘛。咁你同我收购埋佢，咁我点开嗰、那个、那个 project 啦？咁结果一扎人嘈完之后，佢就会话就听 ，OK， 我哋唔接埋佢，因为呢我啱重申一次，佢而家咁嘅订阅制之下咧 ，Adobe 接埋咗啦，就真系冇咗噶啦，你系用都用唔到啊！所以点解我唔用佢个订阅制嗰啲？我而家依然系买断制嗰嘅 Adobe 嘅，够就够，我依然系用紧买断制嗰嚿。 咁咪得咯？ 但系唔系咁，有啲人系已经系追新噶嘛？咁因为订阅制最大好处就系追新冇成本，几乎冇成本。最大坏处就系焗住追新咁啊。总之佢就呢嚿嘢咁样样，我后屘就缩啦，就话我哋 OK， 我哋会继续出，只系唔再对佢做更新。但系我谂紧，你呢嚿嘢都好多年冇更新噶咯，冇技术性更新。因为点话，即系一般软件更新有两种，一种就系执啲笔啊，即系嗰啲维护性嘅嘢啦。一啲就系、是、加新功能啊，成嗰啲嘢噶嘛。喂，你。都是连续好耐都是冇啲咩真正有意义嘅新功能啦，呢嚿嘢随住 first 已经半停摆嘅状态之下，你咪继续维护佢咯。而落架又唔会咬你一嚿肉嘅，对佢嚟讲会啦，佢哋会食佢啲资源啊、成啊、开发成本嗰啲嘢。对我哋嚟讲，你咪继续放喺度咯。咁你要搞月费制，咁你肯定要包埋噶啦。即系对我哋呢啲买断制嗰啲嚟讲啊，轮时我继续用翻我自己嗰嚿啫嘛，即系。 时代眼泪嚟噶啦 ，Facebook 过咗咁多年啦，即系咁样急转弯就都唔知应该话佢识时务者为俊杰，定系自己戆鸠啦，真系即系虽然冇我哋香港政府咁戆鸠嘅，就系你早几日取消个安全带啊，就唔会俾人笑啊，就算系好似当年垃圾征费咁，临玩的时候嗌杀啦，系好过你搞几日之后先急转弯啊嘛，系不过呢个唔讲啦，呢、这个唔关 A C G 事，系。 好啊，咁最后就 都讲埋啦。关 A C G 事实都会关少少嘅，即系我哋之前讲啦，高市佢之前我有担心过佢会走去搞鸠 A C G， 佢之前有讲过会搞噶，咁啊，因为佢都有啲保守啲嘅，佢系非常保守嘅右翼嗰边嘅人嚟噶嘛。临选的时候同你讲话要搞好似风俗业啊，好似系咁，我听到有 friend 喺度屌老母咁样。因为以前风俗业就系讲紧，净系拉铺头，有啲咩事都系拉铺头嘅啫，唔会拉人嘅。你去嗰啲铺头帮衬嘅话，咩事佢哋会孭晒飞，你顾客系唔会上身嘅。呢个系佢点解可以收得贵过啲私人的？根据我比较熟悉嘅 friend 都讲俾我听嘅咋，真系唔熟。我即系讲错咗咧，就怪嗰个 friend， 唔关我事嘅。即系咁啊，佢就但系佢而家就话想拉埋帮衬的。咁去整顿佢啲嘢啦，我只能讲好右翼、好保守、好高市。如果呢嚿嘢去搞到落 A C G 咧，系会出事嘅。不过就之前都讲过啦，根据佢现在嘅政策咧，似乎就唔打算搞， 冇太多嘢搞佢。 因为 A C G 喺外交同钱唔系话搞唔切啦，系无论系外交层面，即系所谓嘅软实力啊，影响层面，定系真金白银袋落袋嘅，两者对日本政府都太重要了。你而家搞一搞鸠佢咧，系咩嘅？但系其实调翻转讲，如果讲钱嘅话，风俗业其实都几系咩嘅？当然你可，但系佢就冇软实力方面呢方面啦。但系以我认知中，旅游业过嚟用喺呢方面嘅软实力都系唔弱嘅。如果你要搞旅游业嘅话，呢部分你就算唔明面去宣传，都唔应该打压先啱嘅。以我所认知，代咗我一次，即系咁啊，所以错咗就唔好屌，就系因为我真坚系唔熟嘅咁。不过点都好啦，总之喺啱啱过咗个礼拜日，除咗系 Wonderfest 之外，放心有专题之外咧，就亦都系日本改选，就系佢呢个特集式嘅。 咁咧，琴日喺大风雪，全个日本，全个关东地区，甚至去到沼津、大阪都落雪嘅情况下，强调一点，仙台冇落雪，即系大家嘅反应系冇卵用，个落雪唔落，谂下东京落咗几 cm 雪噶，连沼津都落雪。 我呢边都落，跌幅嗰边有落，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落噶啦，星期六夜晚开始落嘅，嗰阵时我喺跌幅嗰边， 京都有落，大阪落咗少少。 我呢世人冇见咁大雪，我知道北海道可以大好捻多，但我未试过北海道落好捻大雪嗰阵时去啊嘛，即系我系未试过咁大雪，而且嗰啲雪咧系所谓嘅鹅毛大雪咯，唔系北海道嗰啲暴风雪嗰种，因为唔系好大风，有风但系唔系好大，系嗰啲系好轻飘飘，喺东京我呢边系好少见啲咁样嘅雪噶。东京嗰啲系雨雪嚟噶，会揼湿你噶。但系佢系嗰种粉雪，佢好细，唔系好细嗰种粉雪。所谓嘅鹅毛大雪就系好大噶，啲雪好多好剩，但系佢真系好轻飘飘咁飘落嚟，揼到落你度之后咧，佢系会变水嘅，但系好快会干翻，因为同一时间好干燥。我而家系两部加湿机行紧，有个本地嘅 friend 好 mean 咁讲句啊，到底会有几多老人家会因为咗投票而冻卵死咗咧？年年都有噶，其实年年都有噶，即系。 因为今次咁大选结果咧就公布咗啦，其实琴晚就已经知道就系咩咧，一句讲下就系自民党压胜， 喺筹之前已经讲紧，赢就赢梗噶啦，系赢几多咁解啫。 结果咧，自民党316席，超单自民党个35就超过三分二啦。 呢一刻应该系未有最终结果嘅， 已经有咗啦。今朝早佢今朝早其实出晒结果噶啦，316席， 出晒啦 ，OK， 出晒啦， 我未更新， 我就睇新，我就睇新闻就316席。咁咧，中道年咧，咁啊中央保守夹咩族不够嘢，总之就咩国立民主党社会党合作嗰个新联盟咧， 之前嘅民主党再加俾人踢咗出嚟嘅公明党两嚿嘢 合埋一齐， 其实本来洗成水货嘅两嚿嘢，之前系政敌嚟噶，因为民主党系左嘅，公明党系右嘅，佢哋之前一路都系屌，因为亦都关之前联盟事啦，一个系在野最大在野党，一个系执政联盟之一。肯定是屌的，然后咁样无啦啦为咗同自民党对冚，然后出个名叫中道联盟，我知道佢嘅中道系讲紧中庸之道嗰个中道，但系我呢个名我真系第一句就谂到，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啊？如果系啊，就会俾个五啊我啦，先帝壮业未半而中道崩溃， 我真系首先谂到呢句嘢先，即系咁，即系一个几唔老礼嘅名嚟嘅，老老实实。即系不过，总之就系输人到开汗啦。 嗱，我而家就睇紧个news啦，自民党36席，维新党36席，维新会中道49席，国民就28，共产4，令和1，参政15，要咩 U 啊，保守啲就咩1席2席。但系嗰个就系咩？中道盟一铺俾人清袋，冚家产。即系真系完全系陈百祥 GPC 嗰只，你今次仲含家产嗰只嚟嘅。 即系佢哋唔直接合并，然后各自参选咧、哦，可能仲好少少。 而家合并就 因为据传咧，佢哋内部直情系会屌老母啊，直情话要我同佢哋合作，唔制，我宁愿输。 系啊， 系啊，因为佢哋又有联盟，就系其中一部分就系唔各自界对方票啊嘛。嗯、即系其实好简单啫，你选呢度，我就选嗰度。呢度你公民党你嘅人去出，我嗰边就自民主党嘅人出。咁样就唔会互相戒票去到最大嘅胜算啦。因为个据传内部咧就讲紧，你要喺我嘅总部动佢之棋 ，no way， 我宁愿输。你知日本仔有部分，就算系从政政政客都系咁嘅死款噶嘛，即系咁啊。所以佢哋输就真系理所当然。之前个民调咁捻高， 系啊，肯定出，肯定有睇过嘅。因为我而家查翻资料就系、是，自民党。小选区249席，比例代表就系67席，加埋超过310席，即系超过单独比数1/3啦，超过咗噶啦，系战后最多单独议席数嘅，超过晒，即系上一次最多系1986年嘅304席。 吓、之前嗰啲系咪安倍啊、小泉啊嗰啲全部小泉市大小泉啊，唔系知而家嘅真呢、這个系啊，都冇咁多。当时最受欢迎年代系自民党啊，都冇咁多啊。你再要讲咧，就会变成就系而家 yen 平。但系就系未系最平嗰啲，你讲完之后会俾人屌老母嗰啲啦，因为 yen 最平系360 yen 啦，大家明噶啦。 唔好讲呢啲咁嘅废话啦。 系 好啦，跟住嗱，今次咧最大镬就系咩？真系坚抽就咩？中道改革联盟啊，系少咗佢得翻49席，系少咗188席，系惨败嘅，基本上系可以话呢两个党嘅合家产嗰只嚟嘅。 其实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如果系以政治嚟讲，除非你系非常坚定嘅自民党嘅 fans 啦，因为毫无掣肘啊，变成最一路都讲紧呢样嘢噶嘛。 但问题就系咁冇快，你有一个礼拜太废啊嘛，见臭嗰个就礼拜太废啊嘛。 系老实讲，唔系因为高市好，虽然佢人气几好啦，但系唔系因为佢有几劲。高市其实真系落地嘅政策系好有问题嘅，有唔少都几有问题嘅。 但佢直达。但系你废，问题 因为佢而家讲紧啲政策咧，我系强烈地有既视感，而且既视系对象。如果讲出嚟，可能有位，如果你系高市啲 fan 咧 ，fans 咧可能会屌我。我哋死啦！佢成 Q 又唔记得佢个中文卓伟斯系成 Q 又唔记得佢个中文。我成日记净系记得生菜啊，生菜首相好短命嗰个咧，一出一个 mini budget， 然后收咗皮。英国我呢边嗰个，我哋阿前首相啊，其实几次个情况啊。开好多啲扩充型嘅政策，即系花钱的，花钱谁不会？但系钱从何来？当时啊，最惠斯点解会被人拱落嚟？就系、是、因为佢拱个 mini budget， 净系使钱，冇有效嘅资源回收手段。咁结果就国债债息升咗上去，英镑跌到冚冚声。大家记得你见新闻啊嘛？而家一样情况，日本嘅国债个息率会上，同一时间 yen 一定会跌落去。呢两者系一定系咁样噶。你当你个政府入不敷出嘅时候， 无法我 yen 不过 yen 跌你嘅问题啦 ，yen 跌就纯粹就咩美元嘅问题，呢个唔到佢可以控制到嘅。 唔止，而家就系讲紧佢呢个政策有机会令到个 yen 进一步我谂咗佢，因为增加支出嘅同时，一定有地方要紧缩翻开支。咁啲人问佢钱从何来，佢就话从外国人攞。呢、这个对我哋关事啦，呢、这个又关我哋事啦。第一已经会行噶啦，就系、是退税政策会收紧。已经行，确定会行噶啦，其实未实行啫。而家实行咗一部分，就系、是、呢个别送取消咗呢个上年嘅事啦。今年年底就会变翻到以前咁样，即系去机场退翻俾你。咁对我嚟讲好麻烦，我呢啲之前冇得别送，已经系会变成要偷鸡了，因为佢抽算啊嘛。 冇所谓，反正我好少退税 嘅。我退税唔单止退税，仲要系退完之后我跟手寄咗出去噶嘛。系啊，我已经有寄咗出去啦。如果佢同我攞翻嘅话咧，我要补税噶。不过就睇佢会唔会搵翻我咯，问翻我攞咯，唔一定，唔系一定噶嘛。佢就抽查啊嘛。咁虽然都冇所谓，你抽查咪抽查咪退收翻咯，白费功夫咁解啫。以前系可以话听，我件嘢我寄咗翻去啦，佢都承认嘅。而家就一定要更新，我谂紧。喂，大佬，我嚟3个月买咁捻多嘢，你叫我更新攞出去， 我几多行李都唔够啦吓，真系。 咁冇法噶喎，样嘢。 冇个调翻转，好似以前咁讲，以前冇退税呢样嘢，即系最主要我买啲嘢冇得退税啦，咪都系咁过啫。不过以前5%，而家10%咁解啫。 就系咯，冇退税冇退税咯，即系我对我嚟讲冇退税冇所谓嘅，仲好啲添，冇咁多人喺度。讲真就是、退税最大影响就是、其实就是台湾嗰啲死人，唉，冇费事讲啦，就嗰日。 就系、一部分就系排队排死你咯，如果你要退税啊嘛。之前我已经好似专题有提过，当期入边咧，非退税即系正常买嘅，直入去 counter 排队俾税嗰啲，佢哋本来已经行得慢嘅啦，所以条龙长捻到咧，长到我就系放低我本来谂住退税嘅嘢。就咁食系攞下啲嘢飲啊嘢食嗰啲，本来就冇得推嗰啲，埋单去到半夜我先翻翻去。我记得喺专题都有提到噶啦。虽然应该呢个新闻会出先啊，我唔肯定，可能系差唔多时间出嘅应该。但系呢啲关外国人士啊，即系佢话会喺嗰啲地方啊赚翻钱翻嚟。咁啊，仲有啲就系、是、啲 visa 会加钱啊嗰啲嘢，即系总之会喺外国人度收钱。我谂紧你要搞好经济，你一方面话要增加游客去增加收入性。另一方面你又赶啲客走，又话要整振兴日本经济， 黐线！好简单就系、是、惨咗就系、是，就算我加啦呢样嘢，你不如系咪一样嚟日元低啊嘛？ 咁另一样就系、是、你又话要振兴日本经济， 点加都嚟噶，不扑街！ 要引入人才性，咁但系你又收紧喎。你呢边啊，有一间我系食唔切去唔切，因为佢突然间嗌收，香港人开嘅香港茶餐厅。大家应该知道、我系嚟系有去赞记啊嗰啲香港茶餐厅噶嘛。因为英国食唔到，系好多啲咁嘅茶餐厅咧，系讲紧阿高士上嚟之后就走咗嚟，因为新政策之下佢哋计唔掂数。我哋有个专题有讲过啦，有个呢啲嘢，喂，你又话要注入新活力啊、新经济啊，要振兴嗰啲嘢，要更引入更多啲外国资金啊、人才啊嗰啲嘢，但系一方面又赶人走。嗱，财唔财我唔肯定，香港人点都有钱啊。虽然是包括香港人的人走啦，但我只是见到香港人最少，我见到的是香港人啦，是不少在日本的香港人是因为他的新政策是被逼地走的，就是我们专题有提过的啦，就是会变成到他讲的跟他做的有少少矛盾咯。 但我句啦，日元低，日元低成咁嘅样，你不要有个你唔好嚟，一系。 哦，你游客呢边我就唔担心嘅，但是其他方面呢就是 移民方面，算啦，移民，我如果讨论呢个问题有排讨论嘅。 你增加支出，然后又冇地方增加翻收入。 梗系可以，喂，我梗系开刀噶啦。移民讲紧就系、是、去游客开刀，向新移民开刀，一定系噶，同埋又系新移民，日本从来唔缺。同埋就系你就算我加咗呢一堆嘢，你都争住嚟嘅。咁、我梗系 cut， 咁我梗系 cut 咁 cut 啲冇钱比较冇钱嘅人啦，又或者有钱嘅批。 之前我哋有提过啊，佢叫人投票。咁但系佢嘅立场应该系中道嗰边嘅，就话唔要空白投票啊嗰啲嘢啊，我唔记得边个突然间唔记得咗，我之前有睇到嘅，但系唔记得咗，跟住俾人嫌上啊！我哋因为我上一次佢讲叫人投票嗰阵时，我系有帮佢讲说话，但系我唔记得，我突然唔记得咗系边个。咁但系啦，但系因为佢今次支持嘅系中道嗰边，咁啊今次就结果就俾人嫌上了。咁啊，佢入边讲就系唔要空白投票。你话其实佢系接近我嘅思想啊。虽然如果我系日本人，可能都系会投翻自民党，有机会啊，我唔肯定。 你记住，即使你头先反对嗰样嘢，就算投反对派，佢都系会做。 但系我即系我讲嘅就系、是。自民党最理想的模式就是自民党加维新党过半数，是不是紧紧过半呢？不一定要紧紧过半，但是会令他有一些警惕啊。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有什么冬瓜豆腐是会喐到你，这样就如履薄冰，会谨慎一些做事。现在你这样单独过半，甚至可以修宪。当然好往好看，他就真的可以修宪，就主要讲自卫队那些东 西 啦。啊！但系 依个佢唔会搞嘅，最翻就传闻就话佢想卖军火俾澳洲嘛，开始军火产业嘛。 而家讲紧过到半收到宪，过到收门槛啊，就会搞自卫队嗰啲嘢，可一不可再。过得到收宪门槛并不容易啊，就算你自民党嗰啲都并不容易啊，可能会趁而家去执佢个和平宪法，要执翻佢自卫队，叫做正常国家军队化嗰啲正常化嗰啲嘢啊。阿高士都话过要搞噶嘛，呢样佢都应该会搞嘅，只系参赛搞到去咩地步啫。咁呢个我就唔系调翻转唔系 OK 啊，说嗰啲咩所谓嘅空白授权，即系俾一张冇 number 支票俾人，有个咁样嘅讲法。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又未去到咁嘅地步， 即系等于我哋工党都要仲要玩到29年咁解啫嘛。你而家系吹佢唔够涨噶嘛？ 放心啦，好快落台。司几年挨唔到，挨唔到几个礼拜噶啦。 司几年挨唔到啫，工党挨到啊嘛。佢只要面皮够厚，一定可以挨到29年。 多多嗰句啦，有一句你应，晓你应工具有拎支话系咩？工党你班卡数。 再重申一次，我冇投工党。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呢个镬唔系我嘢，呢个责任不是我，责任不在我方，系啲卵屌，系嗰扎卵屌，咁样翻翻嚟啦。咁一样系类似嘅情况啊，就系讲紧你如果你咁样俾佢单独过半，再加收到欠嘅呢个地步，佢要做乜嘢系真系佢话事嘅。你到时后悔就到时嘅事嚟噶，即系我哋英国就有版俾你睇嘅。虽然唔系我有，我冇份嘅，但系你就可以望下我哋阿斯基贤上任之后点样拉大袋。你系冇错，你上去到国会俾阿嘅基贤黑破啊，诶唔系黑啦，中色啦，是但啦，第一名啦，俾佢就去话就去讲讲佢，佢动到一动都冇，又如何？人哋依然系首相，继续系执政党，你吹佢唔够仗，咁啊。所以点解话佢最理想就系加埋维新啱啱过半先系最理想嘅状态？一般日本人嚟讲，除非你觉得佢做乜嘢你都冇所谓嘅，咁先系嘅。不过就睇你点睇啦。如果你系高士啲 fan 嘅 ，OK 唔好意思，啱啱应该得罪咗你噶啦。但系其实我都唔系对佢太过咩啊。但系政客你始终要保留一个佢有可能会唔如你所愿。呢啲代议政制就系这么回事嚟噶嘛。不过调翻转讲，理论上所有代议政制都系这么回事啊，唔需要将呢件嘢提到咁高。即、就、系、是、我依然系唔记得咗喺度，都系边个讲呢咁嘅嘢出嚟。但系我要帮佢讲翻个说话、就是，就系呢个系事实嚟。咁啊，往后对我哋嚟讲咧，最大影响就系佢可能会再加消费税，因为日本真系冇其他方法了，而且佢减少咗退税之后咧，我哋可能会食到 13%。因为佢而家话要减呢个食品消费税啊嘛，佢而家已经系有两嚿噶啦，一个系 10%， 一个 8% 啊嘛，佢可能会进一步嘅差异化，变成就系常态嘅变咗 13%， 但系啲好民生嘅嘢就会再降，甚至降到零。佢而家话要咁样做，啲人问就系钱从何来，我都想问，呢个先讲喺国际上呢样系合理嘅，譬如又攞翻我英国为例，英国嘅食品。即系如果你个嘢唔系已经煮好咗，一嚿打开就食得，或者微波就食得，好似微波就食得都好似计埋落去噶。嗰啲嗰啲叫咩 ？ready meat 啊，嗰啲都可以免税嘅。茶同埋部分食品系免税，系零啊。我哋 VAT 20% 比日本仲要夸张好捻多啊。都好啦，有啲嘢系免嘅。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哋煮饭自己煮饭可以平好捻多嘅原因啦。咁日本唔係噶嘛，日本就算呢啲都係要加，只係嗰個少量 percent 咁解啫嘛。佢而家話呢部分要再減，然後錢就由加消，可能要由加消費税嗰度嚟。咁對我哋嚟講就最貴啲咯。可能大家冇乜感覺嘅，10% 同 13% 應該唔會太差太遠嘅。如果你過嚟日本去血拼嘅話， 反正佢有辦法㗎啦，依樣嘢唔使你擔心。 咁我哋而家要講咁啊，梗係講埋佢啲嘢啫， 唔系，即系啱就埋我嘅一个好重点嘅讲法就系、是，所谓制衡系制衡嗰方面有能系在场嗰边系班正常嘅人，我唔觉得日本嗰在你当班友系正常咯，你只有班垃圾制衡你唔系。 咁呢个入边讲嘅制衡就唔系讲紧在野党制衡，而系维新去制衡。 嗰班垃圾啊！喂，大佬啊，中道群嗰个宣传策略，我系咪睇到即系喷饭啊？就咩搵佢话？妈妈要阻止战争，跟住一就叫投票，跟住有人劝佢，你去乌克兰啊，阻止战争，黐线啊你，莫名其妙地拗晒头。 呢嚿嘢台湾攞嚟搞啊，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啦。即系佢而家南营嗰边啊，就系攞呢样嘢，话我唔要战争，所以我唔要拣民进党，因为佢话民进党会挑起战争，即系跟住中共嗰套说法啊。我先唔讲你跟住中共套说法本身就已经好赶客，最少准啲中间客啦，好赶啦。但是我刚刚讲的制衡并不是讲这个在野党制衡执政联盟，而是讲执政联盟内制衡，是讲以前要靠维新或者之前再靠公明先过到半数，那就会变成就是有些东西你太过分的话，以前是公民现在是维新，就会跟你讲你要搞这些我不跟的，那他又可以会跳船的东西，就好像法国这样，法国的执政联盟就因为这样，德国都是你搞啊 say no bye bye，你要搞呢啲我唔搞，有个咁样嘅制衡，多一个制衡，但系而家就系、是，除非佢要收钱，如果唔系，系唔需要睇维新头嘅而家，因为单独过半啊嘛，我系讲紧呢样嘢，咁啊，唔系讲紧，我唔系指望 日共啊、为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嗰扎废柴可以制衡到自民党。我唔系去讲呢样嘢，我要澄清翻。我讲嘅系维新嗰扎，其实我真系觉得维新嗰扎系有常识多过高士，冇认真。即系佢系印象系几好嘅，但系高士佢本身佢个内阁都系几系啊。虽然佢要用，应该要你要用个新内阁出嚟啦，我唔肯定啊，定系用翻沿用翻支持嗰旧。你唔觉得佢个内阁入边系冇传统嘅自民党啲大佬唔见晒咩？佢本来已经系实力均衡噶嘛。 都，佢而家系一次过将，因为佢献金事件成班自由党大佬全部俾人清翻晒袋啊嘛。之前献金事件 唔系啊，有啲落有啲而家咪拱翻出嚟咯。啲黑道嗰啲话涉黑嗰咋，有啲出翻嚟选咯。 死人晒，佢而家叫做咩？系出翻嚟选民就系你个派系俾人清，你个派阀俾人清翻咗袋啊嘛。而家叫而家系变成咗咩？麻生独麻生麻生党独大，而家咧就高市就压过咗麻生，好啦，其实即系有戏睇嘅。 总之日本嘅政治就同全世界有少少唔同嘅，就 佢日本政治畸形嘅，同全世界都唔同嘅。 制度上就好似英国，系真系好似英国嘅，但系生态上就差好远。 一个因为 OK， 日本政治 OK 嘅啫，所以总之就系睇下高士嗱，而家你所有晒所有权啦，睇下高士搞到咩出嚟啦。 即系调翻转佢，我记得中道联啦，佢就讲话唔要战争嗰部分就系攞乌克兰嚟讲啊嘛，谂紧。 黐线！ 乌克兰选唔选泽连斯基出嚟，都系打鸠佢噶啦。我哋以前都讲过噶啦，调翻转系咁啱得咁巧。打到嚟嗰阵时系泽连斯基去执政，所以你先未沦陷。呢个纯粹系历史上嘅巧合，系你乌克兰好彩啫。如果系早少少打，阿泽连斯基未上台啊打，上个总统嚟嗰阵时去打嘅话咧，乌克兰沦陷咗噶啦。即系好认真嘅呢啲，不过就日本就应该未系会有人入侵佢嘅地步嚟嘅。 总之就是、最后结论就系、是。成班大公报嗰啲评论啊，就反而好笑啦，纯粹心凉。 因为中共好似系支持公明党嗰边噶 啦，咪总之就咩，任何反高士嘅佢都支持啊嘛，结果就咩冚家富贵啊嘛，一镬清晒党。最紧要其实就咩食花生，咁就至于佢掂唔掂咧，就真系睇下情况啦。我觉得我比较乐观嘅就系、是，反正日本。就不论咩制衡，之前咩智慧执政啊嗰啲咁嘅嘢，都系冇料到，叫乜嘢做唔到，不如属性。好啦，我而家俾晒所有权你，睇下做啲咩出嚟啦。 有我比较惊就系生菜二号啫，我真系惊嘅。老实讲，佢啲政策好卵次。 睇下赌一赌，有一句赌一赌，睇下赌系赌唔到赌成啦。 我又唔会赌嘅，我系担心，我唔系认为会，系担心会啫。认为会发生同担心会发生是两件事嚟啊，搞清楚啊！我不是说它一定是会变成这样，我只是担心会变成这样啫。 最后讲埋一单花生的收工啦，就是咁前两日咁有一个杂志就话，声优谁方为美就话，我哋而家我哋应该投票又唔应该战争诸如此类，跟住讲一大堆嘢，跟住谁方为美反应就系、是，咦边个嚟噶？即系肯定就系、是。咁冇讲过，冇揾过佢，又揾人作篇嘢出嚟，又屈佢个咩落去？阿水方吓咩事啊？我完全唔知道、啊，莫名其妙地啊，系啊，心下千里啊！即系以前嗰个性感，即系水着女优咧，都当选咗啊！ 啊，我哋上次有讲有提到啦，佢作为一个政务官，其实已经算系一个称职嘅政务官嚟啊！佢做过女优啫， 系有时咧，有啲人咧，有啲人其实有啲世上有啲嘢就咩啊？有啲人，当你摆唔啱佢位嘅话，你觉得好废。但突然间摆啱咗嗰阵间，哇！咪喺小泉二公子咁样。之前我成日话白痴嚟噶嘛，哇！做咩事啊？你小聪明豆啊，咁精叻嘅，讲一言九鼎、啊，同啲记者下下扎行马、啊，咁叻仔嘅你。 调翻转就系佢而家个位置适合佢咁样做啊嘛。 同佢开拖啊，即系佢同阿小野田、小野田大臣两个系咩负责开拖嘅？总之系咩？啲记者开佢拖，系还拖。即系以牙还牙顶到你尽， 因为佢嗰种点讲啊？讲完你个吹佢唔够涨嗰种讲法咧，系啲记者系会几顶佢唔顺嘅，会你知日本调翻转日本啲记者好中意讲啲咁嘅嘢啊嘛。 系啊，阿斯蒂又摆完今日就系咩？同打即系打佢隔篱嘅，呢两个打佢隔，跟住佢又搵咗成班四廿零五十岁嘅即系中生代嘅，跟住有啲后生嘅， 啲人咪话佢系嗌交大神啊嘛，佢系。 系啊，佢两个嗌家大神嚟噶，专门同只记者嘈交噶。即系啊，其实咧，即系如果以花生嚟讲咧，其实有排睇嘅。睇下佢玩啲咩花样，即系叫做日本政治呢几廿年嚟嘅衰垃即系垃圾嚟嘅。咁难得有个人睇下好唔好，都起码有变化。就算最后唔掂，好过乜都唔做。我咁讲嘅。 呢、这个就我睇法。睇新意啊，大佬，我满就好满满卅年啦。 仲会睇角度嘅，因为我哋睇咧就可以有好多种唔同角度，有纯粹过日本玩嘅角度，亦都有啲人咧已经过捻咗嚟嘅人嘅香港人，好多噶其实嘅角度，有啲系过捻咗嚟焗酒嘅角度，都有唔同嘅角度。焗酒嗰啲一定系吊捻高，吊高少，吊到咩噶啦？你谂下，即系咁辛苦过咗嚟搞搞经营钱物嗰啲嘢，最后因为你咁样过搞搞要过咗嚟英国呢啲。 英国啊，收紧移民啦，你咪一咁样实系噶啦，你走去做移民啦呢样嘢，政府一个政策一改，你就全冚家富贵噶，实系嘅。 系唔系冚家富贵？到时先讲呢、這个，我就有信心啲嘅，老老实实，唔一定系好捻大件事，即系可能会有啲嘢嘅，但系唔会好大件事，啊、肯定唔会搞个日本嗰啲要搞个二次移民咁大镬咯。最少 好好肯定好英国佬，英国信唔过嘅，我成日觉得。嗱、最后啦，最后结论就系讲个数字，因为啱我睇到实际数字啦，湿政联盟。即系自民党嘅加埋维新会，即系佢咗大阪地胆啊，加埋352席，咁咧在野党同埋啲其他湿鸠会咧就113席，而选举前咧就咩咧？执政联盟232，在野就233，咁咧就一次过咧就咩咧？352-113狂扫，咁今日股市咧亦都升暴升啦，头先睇咗新闻啦，咁就睇下情况点啦，呢样嘢，总之就未来咧，好期待中国嘅发言会点睇发生嘅呢样嘢就系睇下而家又睇下咩又点 嗱口你讲股市我口多讲多句啦佢呢个升咧就唔一定完全系因为佢话睇好日本未来经济如何嘅因为汇率跌咧个股票都会升嘅同之前个情况一样之前日元跌嗰阵时个股票又系升到冚冚声噶嘛呢、个系因为货币贬值嘅话就会避险嘅操作就会抌钱落去股市，然后股市畅旺上升。只要但凡系经啲通胀好劲嗰啲地方咧，你望下个股市都系好劲嘅。咁一样情况啦。 就嗰句，至于经济好唔好问题，唔该，等联储局五月换咗新额头嗰时先再谂。 作为一个纯香港人嘅话，日本经济非常强劲，唔代我哋作为一个纯香港人，未必一定有着数嘅。 但系美元跌嘅话，对香港一定有着数。 咩啊？美元升，香港人揸住港元。 美元跌啊！好简直，点解香港啲嘢咁差啫？就屌你，全世界啲嘢都平，系美元升，去任何地方都平。反过嚟就系香港任何嘢都贵。啲咪出晒咯，就咁讲。因为香港点解啲而家香港市道咁差啫？就系、 是、我咧由呢个市道开始，服务业嗰边睇。 系啊，系啊，梗系啦。喂，香港点解啲服务啲商铺有咁生意咁差啫？就系，屌你翻大陆啲嘢又平，去日本啲嘢又平，去台湾啲嘢又平，全世界都平。咁其实梗系外国消费噶啦，好老实噶啦。反过来就系、是，如果你美元跌翻嘅话，啲人咪嚟计条数，咁不如留翻香港消费啦。咁样啫嘛，其实即系经济嘅问题就其实就系咩？睇下侵侵同全柱嗰、那个。拉锯战搞成点嘅啫，你讲唔掂呢条数，你就讲乜都冇用嘅。其实就系、 是，呢、这个就更加多啦。不过我讲嘅部分就系讲紧，点解要咁关心日本嘅经济？有部分原因就 系 去日本玩啊嘛。 系啊， 咁计日应该系越平，玩嘅人就越开心啦。 冇意思嘅，我都呢个讲9000多次啦。 啊，或者你话讲通胀啊嘛， 一日元跌，啲通胀加咗，叫嗰条数一样咁样贵。一日元跌三成，啲嘢加三成，拉上补下，即系朝三暮四嗰个古仔一样。结果系冇分别，你觉得平咗，其实一银样咁样贵。 我实际感受就唔系，真系都系平咗嘅，只系冇睇起嚟咁平啫。 以前东华5000-6000 yen一晚，而家东华8000 yen一晚，平贵咗成2000多 yen，加埋条数一样咁样贵。你平唔系你乡下地方咪得咯？但系你试下东京啊、大阪呢啲地方，一样佢哋 high。 我讲饮食嗰啲嘢就都系一样情况啦。佢系贵咗嘅，但系同以前十算嗰阵时比，因为我只能用十算嗰阵 啦， 唔好意思。 你用最嗰时最极端例子啊， 佢又冇多咗一倍咁严重啊嘛。即不过如果你用七算嗰阵时，即系前一两年嗰阵时比，可能就仲系就系此消彼长。但如果用十算嗰阵时比，系有赚嘅。 要细啦，十年代十算， 我有机会再讲啦吓。 O、okay, K 好啦，扯咁远啲嘢，啲政治嘢扯咁耐啦。好，咁今个拜新闻到此为止啦。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